17: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西五环的晋元桥北向南有一起事故，后方从杏石口桥到晋元桥都是通行缓慢的。再跟您说一下啊，西五环的晋元桥北向南有事故，后方从杏石口桥到晋元桥都是通行缓慢的。还有就是西单北大街以灵境胡同为节点，南北双向都是车比较多的。西单北大街以灵境胡同为节点，南北双向都是车比较多的。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王维。 今天这精气神都不一样。 那当然， 真的， 那明天降温了， 跟这也没什么关系。 哦，没有关系啊， 是跟今天的嘉宾有关系。 因为主要是今天有点热。 也跟这没关系 啊。那你说， 我一看见今天这嘉宾，什么热呀，什么明天放假，什么都不顾了，知道吗？ 天哪， 打心眼里开心， 那么想他呢？ 我这真的真的好想念他的 哦。 2周没来，我记得对的吧？是不是老从朋友圈里看见，还不是他发的，都是别人发的啊。参加这个活动，参加那个活动，就干嘛，老看见。 哎，你怎么能当着我哥的面说我哥不好呢？那意思就是我哥老在外头忙别的，不到这儿来呗。 我是担心他的身体。 哎呀， 真的，我说千万不要太操劳 啊，哦， 对不对？你做就是其他的活动有没有无所谓，但是咱们这节目你坐这儿凉凉快快的，咱们一块儿其乐融融的一块儿聊聊天，多好啊！ 好是好， 是吧？ 越来越饿， 饿没事，咱下了节目吃饭去啊！ 好，来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固定嘉宾， 便宜方集团的顾问牛金生牛老师，欢迎牛老师。 谢谢夏明，谢谢维子。 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金生。 嗯，哎呀，牛老师一来，我相信有很多喜爱牛老师的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开心。 哎，是，是，昨天我就预告了，我说明天牛老师来。啊，今天我就一直想着这事儿呢。最关键，今天一方面啊，牛老师来了，聊什么我都觉得受益匪浅。 谢谢。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看了一下我们要聊的这内容， 今天聊丸子 是啊，换了是吗？ 你应该说丸子也很开心， 这没通知我呀，我一直准，我还以为哦聊丸子。丸子吧， 没有，主要是我跟你学。刚才在导播间的时候，我跟牛老师聊天，然后那个编辑我们一块儿就说：“我说你看这编辑可讨厌了。” 嗯， 昨天就在那儿就是贴图，因为我们有视频直播嘛，因为在视频直播的时候会有一些彩图，聊到哪儿的时候就上哪彩图。后来我跟编辑就说：“哎，我说这个我爱吃，哎，我说这个我也爱吃，就越看越饿。” 哦， 所以我们。就是主要说的是芝麻酱 啊，哦， 但是牛老师刚才说啊聊芝麻酱，不是说聊丸子吗？ 真的，确确实实先开始跟我说是聊丸子。 上周咱们聊完的，聊过去了啊， 聊过去了 ，完了完了， 聊什么聊完 了？没有没有，完了没聊呢，咱下一期聊完了。这乒乓球，我从昨天就开始盼了， 是 啊， 昨天正好我们是聊如何健康的去吃东西 哦， 因为有很多朋友，因为到夏天了嘛，可能为了自己的身材要健身，但是健完身之后更饿呀，在饿的这种情况下，他也想吃，但是吃了以后呢，又希望不再长肉，所以就聊这些。 哎， 但是呢，小胖就一直在跟我们的嘉宾说，说我最爱吃的东西就是大馒头，刚出锅了，热腾腾，然后往上撒上芝麻酱，芝麻酱上再撒上白糖，哎呀，吃的这个香啊！ 哎呦，那个我们小时候都爱吃那个， 哦，特好吃， 如果油炸了更好。 我可能没那待遇啊，我一般都是刚宣乎出来的馒头，一定回家找芝麻酱去。有的时候芝麻酱里边其实没多少了啊，我们就拿那馒头往里边， 哎呦， 抹， 哎， 手手， 哎，抹完了这手手是吗？ 哎，手手， 然后就蘸着糖，哎呦，是不是就是奇香无比，真的好吃极了。 自打后来出了巧克力酱，可能就不爱吃芝麻酱了。 还真不是， 还不是吗？ 后来不是有那个什么花生酱也好，什么酱也好，我觉得跟芝麻酱还是没法比。 哦， 代替不了。 对，那个是有点忒甜。甜的吧，就感觉哎呦，吃了一堆调料，就那种感觉。 啊、 芝麻酱就纯的那种芝麻弄成的那酱，然后抹上白糖， 撒上点糖就行。 它就是香甜， 绝对。 就咱们那滋味儿、而且那个盐的不是盐，糖的那个颗粒啊，在嘴里边 嘎吱嘎吱， 哎呦，那个声音也好听，在里边只有你能听着那种声音，哎呦，好听极了，又好听又好吃。 嗯， 就是芝麻酱真是我的挚爱。 是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芝麻酱。这是一个百搭的调味品， 还真是，还真是，什么都得放点它。 那当然，哎，你比如说，你脱口而出说跟芝麻酱有关系的，你爱吃的，就能说出好多样来。 比如说，我喝羊杂汤的时候，底下一定放点芝麻酱 啊，对对， 这也特别好。还有，我爱喝那个丸子汤也好，或者是豆泡汤也好，里边必须放点芝麻酱。 炸豆腐呀， 啊，对对对对对， 豆面丸子呀， 对对 对对对，里边那面茶，我妈的最爱。 嗯， 我在她的带动下，我也挺爱吃的，上边。那一层不就是芝麻酱吗？ 对 对吧？ 你还别说面茶，你就早上起来熬点面粥， 哦，就上面浇点那个就行 了。不一定有的糜子面 啊， 说非得小米面茶 啊、 你就是咱棒子面 啊，对对对， 您插点棒子面粥，您来点这个，也地道着。 但我跟您说句实话 啊， 我们在家试过，做的没有外边好吃。 那 不知道为什么？ 那是因为没有牛老师。 不是，人家是专业。人家 您是专业， 人是专业，您是播音是专业， 对对， 人家熬粥是专业。 嗯，这个跟粥的关系大吗？我怎么觉得是上面那酱可能有点 酱调整也是啊，有关系啊。 哦， 您点芝麻盐，您能有那么讲究吗？就没有了， 没有没有。 或者麻酱，说就都是同时都是拌一个白菜， 嗯 啊啊， 是吧？同时炒一 白菜。 双肉的佐料， 哎， 这搁那恰如其分，恰到好处。 是的，是的， 好吃。 您看， 不是说这酱搁的多，拿油夯就成了。 哎，是是是，您看，像，小店窝就说了，芝麻酱配凉烙饼，哎，这是怎么个吃法呢？啊，我以为是芝麻酱糖饼呢。另外，青竹说了，哇、哦，牛老师，凉水汆行吗？其实都可以吧，芝麻酱面嘛。 夏天北京人都爱吃点这个，哎，说所谓说叫麻酱凉面， 对， 哎，这凉凉的双过水， 对， 是不是？其实这麻酱热面吃也好吃， 嗯、是，今天我们聊的是麻酱的百搭食品， 是， 但是呢，因为今天牛老也提前做准备了啊，然后我们也有一个跟芝麻酱有关系的菜单儿， 完了。 然后这个菜单呢，上头有跟芝麻酱有关系的这么多的菜。 哎呦，您别提菜单了，我是刚来的时候，我来台里之前，杨磊给我发一微信， 哎， 我告诉您，我给有一个菜单给您看看， 哎， 我一放大一瞧，哦，哎，这是给我做一准备， 是是是是是， 其实这个东西这个大家。北京人耳熟能详，我们都能数出一堆来。 是的，是的， 是不是？ 所以没关系啊，这样就是大家可以发关键词菜单， 然后呢啊，这个菜单就出来了，您可以从这里点，诶，这些芝麻酱的这个怎么做呢，牛老师可以教。当然同时我们可以跳出这个菜单，牛老师也会有一些啊芝麻酱的啊全新的或者老的做法，大家可以一块聊聊。包括您说，诶，这周末了我想做个什么什么，希望让牛老师给指点一下，我们也可以聊聊。 只要我知道的， 好， 知无不言。 是是是是是，所以大家就发微信跟我们取得联系吧 ,CHWL876。 哎，如果我先点一个行吗？ 您说别蹦着手，千万别蹦着手。 没有没有没有，我呀是一个孝顺孩子，啊，我真的是尝试给我妈做过那个就外边喝那个面茶，因为她特别爱喝那个，原来我也说过她自己能喝两碗，就是那炒疙瘩呀全是主食，人家喝两碗就说，哎呦，这个香味啊，小的时候啊她拿那个，应该她那个时候是几分钱，三分钱，两分钱，也就是这样，一天的伙食费啊，大概可能是比如说给一毛钱啊，你这个中午饭和晚上的那个店吧的那一顿啊，就这一毛钱了，你自己看着吃啊。我妈呢大概花个五分钱买个奶油冰棍， 嚯， 先下午头吃了，吃完了之后大概花个两三分钱去喝那个面茶去。她说当时小时候喝面茶不是说每天都是一毛啊，一般一周喝一回，就是看见人家在那儿，大人在那儿喝面茶，他都溜口水， 是转圈喝 啊，就是说，哎呦，真好喝，眼巴看着，到自己喝的时候，就是慢慢喝，慢慢喝，生怕把它喝完了，啊，就是那种感觉，都觉得怎么这么少啊？然后他小时候励志啊，长大我要挣钱，面茶天天喝。当然我妈有好多那个要天天做的啊。 来来这样啊，牛老师您听啊， 啊， 让小胖说你怎么给咱妈做的。 我就做特简单，因为外边那个色儿不是就是比那个芝麻酱那原色儿要稍微重一点嘛。我喝着里边是有点那个椒盐的那种味儿哈。我呢就加了点那个那个椒盐，加了一点点的那个生抽，把那个芝麻酱弄成那样，然后呢拿水稀释，就那么一浇，没有什么别的了。 那个，至少在这方面，我觉得我比你还做的强一点 啊。 那个底下那个粥，咱就单说了 啊， 就是芝麻酱呢，首先你得先把芝麻酱给和开 啊，是 对吧？你不能说那么稠的， 是是。 哎，把芝麻酱和开之后呢，你可以撒在粥的上头，转圈撒， 啊，是。 然后同时呢，家里有芝麻 啊，有啊， 哎，对，你得把芝麻先得啊。过过油啊或者什么的，弄得好吃的同时，你得拿擀面棍把那芝麻都得压碎了，压碎了之后撒点盐给它都搅拌好了，再撒在芝麻酱上头可以了。 哦， 哎，这样就好，你拿生抽和老抽拌。我的个天哪， 听你维哥说完了，明儿你那东西进步了。 哎呦， 又高， 是是，肯定会高点，肯定会高点， 哎，绝对的。 您再让维哥进阶一下， 这个说的基本没毛病，也就是这么两下子。 哦， 谁做有这么俩，关键认真，咱在家里做不好。 哦， 您得把芝麻淘洗干净，您得备了，备焦酥了以后，您得赶出来。哎，就这么点事儿，包括那椒盐，那椒盐不是现在都是弄点花椒面一兑，买点花椒面来，搁着盐一掺和，那不是。那得炒出来，花椒跟盐那一块炒，雕完籽以后炒香了以后再碾细了。 哦， 再使掺和在一块儿才能有香味儿。 哦， 千万别搁老抽了。 不是，那他那色儿是怎么回事呢？ 你那个东西它卸完了以后 啊， 自然就有颜色。 对， 麻酱本身就有色儿。 是啊，但是它色儿特淡呢。 所以说你老觉得色儿浅 啊？ 您那个是您关键，您这粥是什么粥？ 粥小米粥。或棒子面粥， 哎，所以说呢，那个它的颜色就浅， 啊， 再装到碗里，您再浇那个，您觉得颜色就浅， 哦， 就像我们装汤似的，你使一个罐装和一碗装，这俩高度不同，那瓷儿的哎粗细不同， 哦， 哎碗口的大小不同，同样一锅汤装在俩碗里就不一色儿，这光线你一看就另一个色儿， 哦。 杰西卡的妈妈说，哎呀，我就不爱吃芝麻酱，因为我老觉得糊嘴。 哎呦，错过的太多了。 是，然后韩旭说，哎呦，这菜单里的凉菜我全爱。 哦，是吗？ 我全爱。 凉菜我都没看，我直接看那面茶了。 不，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我忘了他名字了。那位朋友说，能不能让牛老师先来说说 丸子呀？ 嘿，先来说说那个乾隆白菜， 就是一个麻酱拌白菜，最简单的，有点甜酸味儿还。 嗯， 其实就是那点事儿，这特别简单。您会拌白菜心儿，这当然您选一点的，就净的白菜叶儿。 嗯， 哎。麻酱味调好了，当然这个我们一般拌的时候非常简单了，不是单撒盐什么的，你就在稀释麻酱的过程当中，麻酱用香油稀释，里边加上糖啊，加上醋，加上点特殊的油，就是五香油这一类的，哎，就是这一类的，拌匀了即可，那不能久杀，久杀就出汤了，哎，现拌现吃，特别简单，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说句实话啊， 啊， 在家里边谁也都拌过这些东西啊， 啊！ 但是人家外边吃的呀，每一片的白菜叶上 都裹着， 而且都有人家芝麻，而且特立正。 您在家里要换一大点的盆一拌，一样的，你拿一小碗搁里边和了和了不开，那盆得宽敞点，它才能翻得了身。 哦，就是拿宽大盆拌。 对， 哦， 就是北京话俗称的钢笼盆儿。 哦， 再者话，您那个佐料的足是点儿， 嗯， 您别弄一小勺，拌不出来。 哦， 得多给点儿。 哦， 那个麻酱稀稠的卸好了， 就是原来拌的那盆里留点麻酱没事儿的。 对， 哦， 那个可以守了。这时候那馒头就用上了。 一看，哟， 关键那个稀释的时候，这油得多一点，不能水了吧唧的。 哦哦 啊，也不能黏黏糊糊的， 嗯， 才行呢。卸这个麻酱油，在咱们在广播里说不了， 嗯， 那怎么说呀？说不清楚，那得稀释，稀释的多稠，又要挂在东西上，还不能吃了不能糊嘴。你比如我们常拌的， 嗯， 你比如棒棒鸡啊、怪味鸡呀，啊，啊，包括你刚才说的这麻酱白菜呀，啊，还有麻酱的其他的好多好多东西。 嗯， 关键点油卸在麻酱，那热菜有麻酱冬瓜的，还有， 嗯， 热菜烧的。 麻酱烧冬瓜？ 麻酱冬瓜还有呢，不是就是光做凉菜，还有热菜呢。大家都知道能吃麻酱面，啊，当然还有麻酱糖饼，麻酱糖花卷，那都要用的。 哦， 那更多都是拿油卸这麻酱。 嗯， 除了我们吃特殊的面条，哎，北京的麻酱面， 嗯， 拿水卸，剩下一般的都是油卸。 油卸什么油？ 香油。 香油卸 啊，就像炸花椒油一样。 好吃，你试试。 哦， 就像 你老抽抢， 就像炸花椒油一样，您非得使那大豆油， 哦， 你炸出花椒它香不了， 哦， 那得用香油。 哦。哦，香油卸麻酱， 啊， 全用香油， 对，啊， 一滴水没有。 那当然了，可以加水，是卸好了麻酱单拌的时候可以加一些。 哦， 你比如说，川菜里边随便摆一个东西，就来一个麻酱腰片吧。 嗯， 香油麻酱稀释好了以后，您再准备好红酱油，它就咸又甜了。 嗯， 那再给它稀释好了，再浇上，那麻酱就发起来了。然后一拌就全抓上了。 哦， 你光拿油卸完这麻酱，它不太往那个菜上扒，然后再加上佐料以后，见了水了就发起来了，你那一扒了就粘上了就。 哦，呵，这我第一次听说，真的。我们家卸麻酱就俩东西，啊， 水 和醋，其他的。 水和醋是要的，什么时候搁？先把麻酱稀释好了以后，你在那干嘛使？ 哦， 一会儿大夏天呢，一会儿吃点蛤蟆骨头， 嗯， 是不是？ 是 蛤蟆骨头，你买回来就水卸麻酱就没问题。 嗯， 因为那东西，它就得稀里糊涂下来，它顺腾它凉快呢。 嗯， 您得给它弄油卸完了，黏黏糊糊、黏黏拽拽，就不好了，它不利了，不利口了。 哦， 那就得用水卸。 哦， 哎，像我们吃的麻酱面，它利口。 哦， 您要拿油卸完了以后，再来点热面再一拌，那全都糊嘴上了。就不好吃了。 哦， 一次你下次就不爱吃了。但是有些东西，你比如说天热了，咱们来个最简单的吧，人家到在外边吃的时候有怪味鸡， 嗯， 咱也弄水卸点麻酱拌一鸡肉吃，没人那香。为什么？那是油卸出来的。 哦， 那就这么点。 明白了，明白了。好，我小时候 啊 帮着爸妈干家务活，最常干的两件事儿， 打麻将呢？ 谁 打什么麻将？三缺一呢、哎、 这个是常有 不是拿着碗上小铺、哦、上小铺啊、哦、买芝麻酱去 啊、哦、那明白了 等回来从小铺到家哟回家就剩碗了 三缺一是经常有打麻将很少我小时候就已经有那个 整罐的了 哦 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卸麻将弄点水来吧搅换吧哎，我就搅不动了，来再加点水，搅着，哎，搅，就这么干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捣蒜，捣蒜泥儿。 那皮不参与包一下？ 不，皮他们包，我不太会，这个自己真的不太会。那玩意儿还小，特别小。然后，但是那个蒜就是特沉。我不是跟您说过，我们那儿有那石头的吗？ 蒜捣吧， 巨沉。我两个小手拿着，啪啪捣，撒点盐，然后啪打，哎，就干这两件事儿。所以我小时候就在厨房里边待着，所以我特初一还是初二的时候，我第一次做饭，做出来还像模像样的，就是至少是能吃的，绝对能吃啊。可能那个就看起来不怎么地，但是吃起来我爸我妈说，哎，还不错啊。我说可不是嘛，我这是看见是吧？没见过是吧？还没见过什么跑嘛，对不对？你们我从小都看，这我基本上大概流程也都差不多。 嗯， 哎。 说的真好，确实听他一描述他就是那么回事、 嗯、是的嗯大家可以发关键词菜单啊，您就可以看这菜单了，从菜单里您可以点，当然除了菜单以外的您希望让牛老儿帮助一下的也可以发问题上来 CHWL876 是， 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了、啊、钟爱这个麻将系列的都有什么、嗯、哦，好多好多 是，那可不是、嗯，因为这个东西，反正我小时候， 嗯， 基本上我知道的， 嗯， 咱们北京孩子，基本上没有几个不爱吃芝麻酱的， 对。 所以，因为那时候为什么爱吃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念想？因为那太少，只有夏天这仨月，我小时候，只有夏天这仨月， 嗯， 一人一两麻酱， 对。 你想多吃呢？ 嗯， 没有，花钱买的也没有。嗯、我们插队了以后还有希望， 对， 为什么呀？可以花钱买芝麻，拿来芝麻。嗯，上油房去换去 啊， 二斤一两芝麻换一斤香油。 哎呀， 是吧？那个地儿也有麻将， 那个时候真 油房有， 真是物以稀为贵， 特别少。 嗯， 所以呢，大家都爱吃这个。他就是一和完这麻将就特别的香。 嗯， 尤其像今儿个这天够暖和的吧？ 嗯， 今儿您要来个麻酱面，吃的就利落。 是，您看，像兰兰说了。麻酱糖饼我最喜欢了。 哦， 哎呀，无论是白糖的、红糖的，反正只要跟这有关的我都喜欢。 嗯， 所以以至于我给我们家猫起的名字就叫糖饼。 真好， 你看它多喜欢。 是， 我这不是不喜欢，我也非常喜欢吃糖饼。嗯、哎，小时候那记忆特别深刻，但是现在糖尿病了，吃不了了。 对， 但是特别特别想吃。 是是是， 确实好吃。 另外一位小风车也说了，说中午。正好吃的是新川他们家凉面，哎呀，他们家这酱是怎么和的？我打算周末自己在家里做做，希望让牛老师给指点一下。 嗯，他们家的咱不说，咱吃的是牛老师。 嗯，是是是，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们 下 节，哎，下节 没问题。 好， 对啊，今天咱们说的是麻将，啊、 麻将 这个呢，可能大家伙我觉得是绝大多数应该都是还蛮爱的东西。 是是是， 而且呢，这天热了，尤其今天这天，你要中午弄一麻酱凉面吃，多爽啊， 舒服， 就点酱油肉或者是肘子，对吧？ 你还一提又酱油肉了，直接烧肉拌面多地道啊！ 哦， 是不是？ 我吃的少，还得跟您多见世面，主要是这样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是今天菜单上想点哪道菜，赶紧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 享快乐，看开心麻花。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命，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我们介绍一下。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好，这个周末快乐啊。 啊，周末快乐。 今儿的天，昨天我们连线的时候说了，说今天呢要比昨天凉快，但是我感觉今天怎么比昨天还要闷热呢？ 应该说呢，气温比昨天低一点。 嗯。 昨天是 33.1, 今天是 31.7。但是话呢，空气湿度比昨天大一些， 哦， 所以感觉上来讲，要比昨天略微热一点。 明白了。 这个今天呢，基本上是这样。今天白天这个天儿就过去了，夜间呢，大部分时间还是跟今天白天差不多，所以呢是中高原对气温的下降并没有太多的影响，所以说呢，入夜之后气温是快速下降的，所以说夜间出行应该说还算比较舒适，预计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9度上下，这个气温对晨练也好，早出行的也好，都算比较舒适的一个气温。那么明天白天呢，基本上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所以说光照也比较强，气温的上升速度比较快，气温呢比今天略低一些，但是不会比今天感觉好受。为什么讲呢？随着冷空气的不断靠近，湿度也是在增加的，虽然低那么一两度呢，但是大家在户外不会感觉出来，所以说呢，明天就是尤其是这个10点钟之后天气还是比较热。中午之后啊，这个天气逐渐转阴，还会给北京带来雷阵雨天气。这个雷阵雨呢并不是很强，但是因为这个早晨我也跟大家讲了，甭管是多弱的雷阵雨，但它是雨量分布极不均匀的，有些局部地区会有这个比较强的对流性天气。所以说呢，只要有雷阵雨，那么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雷防雨的准备。明天傍晚到夜间，冷空气呢就会到达北京，还会给北京带来这个4-5级的偏北风，阵风能够达到6-7级，北部地区或许还有点浮尘，所以明天是有雷有雨又有风还有浮尘，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周日呢，应该说天气是不错的了，大部分时间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也在31-32度的样子，这个就是有点热，空气呢刚下过雨，空气不会太差，所以说呢还是适宜大家户外活动的。这是北京的天气。那么作为全国来讲呢，因为今天那个江苏啊、安徽、上海啊，雨势开始逐步增大，个别地区已经出现了暴雨，甚至呢有些地方出现了大暴雨。比如说上海的宝山还遭遇了今年以来最大的强降雨，目前降雨还在继续当中，强度呢还在继续加强。应该说呢，今天对于这个江苏、安徽和上海来讲的话呢，是雨势最为强烈的一天。那么对江汉、江淮、江南北部的这个还会有暴雨的大暴雨，降雨量会达到100到160毫米。 并且呢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雨。这个今天强降雨的落区主要是在湖北的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的中南部，还有湖南的北部。不过呢，随着系统的东移，雨区会逐渐的向东向南移动。强烈的降雨呢，特别容易导致这个城市的内涝。对，应该说呢，现在就是说湖北、湖南，这个江苏、安徽。这个对这个晚高峰恐怕影响比较大。另外呢，在这个大别山区啊、皖南的山区啊，还有湘西北部山区啊，有可能出现地质灾害或者是山洪，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应该明天早晨啊，湖北的降雨就会逐渐停下来了。明天上午这个江苏、安徽南部的降雨也将迅速减弱或者是停止，但是呢，明天在冷空气的推动下，雨带呢逐渐的向南移动，雨带的移动方向基本上就是在江南的北部。不过呢，降雨的强度会有所减弱，主要是以大雨为主，暴雨的区域啊会明显，这个分散和减少。与此同时呢，明后天云南也将自东向西有一次比较强的这个降雨过程，云南的东部和南部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到了27号，基本上的话呢，降雨区啊就减小，好多地方就不会出现降雨了。不过呢，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大部、青藏高原大部、西南地区的大部，还有江南、华南这些地方呢，会有小到中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的北部和南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所以这些地方的话呢，个别地方恐怕还会伴有雷雨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华北北部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还会有4到6级的偏北风。整体来看，这个江南的天气呢是逐渐转好，但是话呢闷热天气又来了，那边的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气温又在回升，所以说呢，去江南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特别详细的介绍，感谢您，再次祝您周末快乐。 好， 我们 再见，再见， 下周再连线哈。 好的， 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尾沟路段有事故，后车车型缓慢，队尾已经排到了温榆桥。再跟您说一下，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尾沟路段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排到了温榆桥。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望河桥到来广营桥车流比较集中，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上清桥车也是比较多的，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大瓦窑桥行驶不畅，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马家楼桥车比较多。 一路向东是西吉，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音，400-6767-967。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看神秘恐龙山，寻找京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老友记》5月30至6月24日登陆地质礼堂，酷炫舞台超燃现场，黄金喜剧团队爆笑一座，脑洞大开打造摇滚天王《监狱奇遇记》，笑到直不起腰。开心麻花官网购票，周二场，买一赠一，再享95折，享快乐看开心麻花。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17: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呀，这个一下一转眼怎么就40了呢？时间过得也忒快了。 快点。 再次欢迎牛老师。 哎，客气了，客气了，谢谢谢谢。 咱赶紧进入今天的主题吧，麻将。啊，我刚刚看了一下咱的菜单，哎呦我的天呀，听着就饿。凉菜有乾隆白菜、麻酱、蒜泥、茄子。或者是枪豆、豇豆、东北拉皮儿、时蔬蘸点麻酱，这也算菜啊。麻酱鸡丝，哎，这不错。小吃面茶、爆肚、扒糕啊。主食有凉皮、凉面、麻酱面、芝麻红糖饼、糖火烧、麻酱花卷。哎呦我的天， 一桌菜 哦，真的是， 对吧？ 这哇，太爽了。 其实这个像今儿的天儿，其实来点钱泥麻酱一拌， 哎， 来点蒜泥儿，乱蒜，脑子烂蒜泥儿，拌点钱泥儿， 嗯，哎，这样，咱一步一步来，咱们先延续上一节最后咱们说的，芝麻凉面啊，不是芝麻酱凉面， 芝麻酱还是人家刚才说的是新川面馆的 哦， 怪味凉面， 对， 那是四川凉面， 哎。 啊，那位朋友刚才问说怎么卸这个那个东西，咱们在节目好像说过，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个酱，816有一款酱吗？ 怪味酱，哎，怪味汁儿， 哎，那个怪味汁儿就拿过来就直接可以拌凉面， 是的， 就是川菜的四川菜当中那个怪味凉面，其实在这跟您说也无妨，特别简单，你要准备几样东西是吧？芝麻酱你得准备好了。红油你得准备好了，还有复制的红酱油，这是你要准备好的。还要准备什么呀？芝麻碎啊，花生碎啊，哎，这些东西也要准备好了。然后葱姜蒜，哎，还有好的醋，这然后有糖啊，这要准备好了。关键的是香油，把麻酱给稀释了，得稀释到什么样啊？拿筷子挑起往下流，哎，得稀，不能稠， 是跟一条馅儿似的。 对，你要一稠了，一会儿您拌这鸡丝，拌个面凉面拌不开，就成坨子。 哎，糊嘴了就。 对，这个一定要稀释，然后这里边呢，还得有准备好的复制的红酱油是最重要的。 如果没有复制的红酱油， 那您就只 老抽生抽能算吗？ 使一品鲜吧。 哎，一品鲜， 使一品鲜吧。然后呢，醋呢，你要准备好一点。是吧？至少得是好一点的米醋，但是我呢，个人更愿意使，哎，颜色浅一点的浅色米醋。 哦， 如果您呢爱吃芥末的，也还可以事先发一点芥末。 这里还能放芥末呢？ 对啊。 哦， 不单要放芥末，还讲究一点，还有更讲究一点的，要放糟蛋呢。 哦。哎，那这味儿肯定不一样了。 怪味儿，怪味儿吗？ 哦， 怪味儿，什么叫怪呀？因为多，咱们做那个就没加糟蛋，也没加芥末，那大家都能接受，就是麻辣酸甜咸都有了，有花椒面啊、红油啊、海椒啊、碎啊等等都有了。 要是再复杂的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又得来点芥末、嗯、还来点什么呀哎糟蛋 糟蛋糟蛋是我举个手问一下 啊腌好的平糊糟蛋用那糟蛋泥儿 嚯 那个 糟蛋是鸡蛋吗 鸭蛋 鸭蛋啊 家里很少有很少有 市场上卖的也特别少、嗯、但是能找到、哦、啊那个也挺好那有一种特殊的芳香气味 嗯 啊拿那个做就像刚才那个朋友提问那个其实你就可以选咱们的罐汁就可以当然了您在家里想做好喽这个凉面还是比较麻烦的 嗯 是吧你像刚才咱说这个你要红油您得起好了吧 嗯 是吧搁芥末芥末您是不是得发好了啊 嗯 麻酱您是不是得香个麻酱卸了啊红酱油您是不是得买了酱油 嗯 然后加上冰糖加上黑糖加上很多香料比如最简单的啊丁香啊豆蔻啊砂仁啊排草啊大小茴香啊花椒啊最简单你得搁点这个来点罗汉果您得熬几个钟头 嚯、哦、 我们十斤酱油加上水再加上那些东西熬的就剩了六七斤了那个就粘稠挂碗了吃的那个是甜咸的还有香甜中带甜甜中带咸而且香味非常浓郁它是馥郁的新香味然后我们再把红油啊芥末啊等等等等按着一定的比例掺和进去但是这比例是什么意思你得慢慢尝你得尝出来麻辣酸甜咸香这几味都尝好了稀稠浓淡合适了您才能把面煮好了煮好了面这面还得是碱面煮完这面面怎么煮啊水开了锅下去到里边一打滚再一开锅就捞出来趁热就得撒上菜籽油熟的啊晾好了的熟油撒上以后就得拌一边拌一边电扇吹着那不能过凉水吹着吹凉了面有了再浇上这汁儿您再烫点豆芽菜啊或者切点黄瓜丝一块一拌这个凉面才能成呢 我建议这道菜还是去饭馆吃吧真的 因为在家里要想做这么一个菜咱说句心里话非常麻烦 啊、 这馆子里边什么呀它是一次麻酱先切好了红油早就准备好了芥末比如发好了它就往、嗯、按一定比例往里边一掺和就行了 嗯 哎但是您在家庭里做起来说实在的不容易因为馆子里有面盖面盖人负责面条是吧那个红外红外人负责调味是冷菜那冷菜房那负责调味是吧等等等等然后最后把这东西做成了就像吃个凉粉儿也没有那么容易 真是 你在家里边想吃个凉粉儿您可以调调味儿、 嗯、 哎您可以买罐麻酱是吧回来您啊甭管加油也好加水也罢稀释好了按照胖刚才说那意思搁点醋啊搁点蒜泥啊想吃辣搁点红油啊没毛病想吃麻辣点花椒面您都可以超市里买完了把这卸好了凉粉儿呢您自个儿做呀 嗯 你有这功夫吗有好淀粉吗 嗯 那酱子您会打不 不会 打完那做一小碗啊、 嗯、 您是不是做一盆啊得找这拔着去呗晾凉晾起出来是切是刮呀是什么呀、 嗯、 您不如上哎超市 对 买一袋人家做好了蛤蟆骨朵回来您自个儿一拌 哎 或者买点干粉皮回来自己一发、 嗯、 一泡最简单的吧这想吃这个您就买点粉条白薯粉也行、 嗯、 龙口粉丝也行回来一烫一泡热了熟了捞出来过了凉把佐料一拌现在市场上卖火锅调料的还有卖麻酱佐料的都有 嗯 您就把粉丝一泡水里边一烫捞出来过了凉当然得提前准备好凉开水呗 嗯 您不能自来水就过凉啊现在人都娇嫩不像我们那时候 嗯 喝井凉没毛病现在不成了尤其住楼房在高层的大水箱您知道那水多日子了您拿它过凉不凉，你烧开了晾凉了，凉白开，它就安全有保证， 嗯， 是不是？ 是。 然后过完凉以后，面来点烂蒜，为什么？夏天怕挠肚子， 嗯， 哎，蒜它杀菌。您是不是得？哎，要想小胖说这个，您是不是得找一个 你们家叫什么？ 算倒子 还是叫冲钵呀、还是叫什么呀？ 那 个算砸成蒜泥呀、倒成蒜泥呀。 哦， 倒完蒜泥以后呢，哎，吃上咱们这麻酱啊，连弄啊就成了。还想吃这凉凉快快的，还想吃这麻酱味儿的。说蒸个茄子出来，做茄泥行不行？没毛病。但是茄泥出水，哗啦哗啦流汤，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 哗啦哗啦流汤怎么办呀？ 嗯。 说哎呦，这给茄子水全给挤出去了，吃的就没劲了。 对。 茄子味儿是不是薄了？ 嗯。 没事，也没所剩无几了。 嗯。 教您一主意。蒸茄子同时，再切点土豆，去了皮的土豆，新鲜土豆现在也有了。蒸点土豆也和了一块儿、 哎、 茄泥拌土豆泥。 对。 还告诉那一是拢了入汤，而且越吃越香，还什么呀，还解饱。 嗯， 这减肥食品就有了。 哎呀不行，听着我还真是饿了。 是吧，麻酱说我非得来蒜泥啊，不一定。嗯。韭菜现在正好来点韭菜末搁里。 哎呦 那是另一个味儿。 哎呦 是吧， 是。 所以有些事儿呢就是哎。你变个方式， 有些事儿得琢磨， 是吧？ 这样，咱先进条广告， 我看行吗？行， 我们先咽咽口水。 好。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牛老师的，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今天呢，咱们主要聊的是麻将，当然其他的您要想做的，想请教一下牛老师的也没问题啊。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问候牛老师。 谢谢各位。 你看端木子说了，牛老师您好，感觉好长时间没听到您的声音了，太想您了。 谢谢您。 另外有问题要问您，朋友送的手撕风干牛肉，您能告诉我这怎么吃吗？实在不会啊，谢谢您了。 手撕的风干牛肉， 这当零食吃呗， 就是零食了， 牛肉干呗，不就是？ 就酒， 人家那个就是什么呀？它是叫露菜 啊， 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你不管是从青海啊，从四川呀，或者从内蒙啊，远途的旅行， 嗯， 带什么呀？带点的风干牛肉，什么意思呀？一是挡饥饿，二一个呢，在路上呢可以拿喝点小酒， 对，打个牙祭， 打个牙祭，解解馋，因为嘴里没味儿了，你嚼着嚼它跟嚼口香糖似的， 哎、 越嚼越香，一会儿也有滋有味儿，还解饱， 是吧？对， 它就是其实我们叫什么叫露菜，四川里边有好多，你比如这个像这位朋友说这叫风干牛肉，到四川有什么灯影牛肉、虾须牛肉 啊、 那些都麻辣牛肉， 对， 好多麻辣牛肉干它都是露菜， 嗯， 包括我们饭馆里边卖的这个干煸牛肉丝，怎么严格意义上讲那叫露菜。 哦，露是 上路的路啊，您到路上旅游、 路上吃的菜， 哎，路上可以带的几天不坏的菜叫露菜。 对，这就是费牙口。 对，你要给分给谁吃？你要给我够呛了。 啊！ 我得吃那软 的了，我也不行了。 你这岁数正好， 有， 真的， 哎呦呦！ 他吃了，他吃牛肉可能不成，铁蚕豆还成。 前两天啃猪蹄儿还卡了牙的呢，真的是啊， 不是 缝太大，我告诉你，真的。 来，刚才牛老师不是说了这个怎么卸这个 个酱， 嗯， 包括说这个面馆这酱怎么做的，好多朋友都说小风车啊，见那个 MINE 啊，陈年老酱，太多朋友都说了啊，这么复杂，算了吧，我们还是骑自行车出去吃吧。 因为在家里边确实不是说不跟您说，跟您说咱们叫真想， 嗯， 完成这些东西它还是比较麻烦。咱就说刚才咱们顺着刚才上面那话题说， 嗯， 最简单，你就拌一土豆茄泥， 嗯， 土豆茄泥就脚比费事， 嗯， 是吧？你光弄一茄泥好办，切点条，您不弄泥就蒸完蒜泥茄子不就成了吗？ 嗯， 饭馆里经常卖蒜泥茄子的， 嗯， 要做成泥，您不是得捣一道啊？ 是。 是不是还得有工人晾凉了再搓一道啊？ 嗯， 得弄点拌个豆腐。夏天说我吃个小葱拌豆腐，这季节正好，小葱也多着了。 这个好， 小葱拌豆腐， 真好， 也得会拌。 这个有，不，这个 你上外边吃那拌豆腐，一般是不是都是盒豆腐啊？ 是是啊， 是不是？ 我一般不爱吃那种的， 不 是不是盒豆腐？ 是是是， 一打一盒，顺着那个盒后边那有棱， 哎， 那有线，装盒有线。说那当当当上下几下给您剁成剁切了吧，往盘里搁， 哦， 撒上洋花，撒上葱花，来两滴香油， 哦， 上桌了。一会儿您还没吃呢，哗哗流水。 哎，对，是 是不是？ 是的。 那拌豆腐还吃什么？那小葱拌豆腐出来跟那炒的鸡刨豆腐似的，还行呢。 哎呀， 我一般在家里做小葱拌豆腐， 嗯， 不使那种，那不使那南豆腐， 啊， 就是那软不搭的， 啊， 我一般使北豆腐， 啊， 然后特简单，就小葱嘛， 啊， 加点盐，加点香油，啪啪啪一拌，没了。 想听我说吗？ 特别想， 其实 没时间了。 哎呀， 那下一段再跟你说。 一分半够说吗？您？ 没问题。 那您先说着。 你比如说你下回再回家，你是一个好孩子，孝顺孩子， 嗯， 给老妈妈去搬这个，老人牙腿不好了呗， 嗯， 爱吃点这个是吧，他又耐饥又好吃，怎么办？先买回来豆腐以后上屉蒸去。 南豆腐北豆腐呀？ 北豆腐， 北豆腐上屉先蒸啊。 对啊，你蒸的时候为什么呢？它是熟透了，这刀是熟的，你是不是得运输啊，得储存啊，得来啊， 哦， 这个过程当中你能保证干净吗？ 明白。 上去得蒸热，热热的以后捞拿出来，取下来以后趁热能放一块豆包布里边，稍微一晾，下手一搓，这是不是成豆腐泥了？ 是。 这豆腐泥拿出放盆里边了，您加点盐花是不是有咸味了？ 是。 如果提前要炸点葱油在拌这里边呢，这葱香味是不是出来了？ 是。 然后拌匀了以后，您再撒上这小葱，这小葱拌豆跟您那拌的一样吗？ 不一样。 再讲究一点，您再切点松花蛋进去呢。 哎呀呀，高级了，高级 了。 您再弄点烧焦搁进去。 哎呦我的天！您一说这个，我想 这就叫这才能叫 菜， 哎，拌豆腐。 哎呦， 是不是？ 你看，任意球专家说：“哎呀，这个主持人现在整个就是，我建议。”咱们节目讲什么菜，哎，你们就讲什么，哎，这是对听众太负责任了。 我们就是这样的节目啊。您接着建议，我们先要进一段广告了。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P 自动刹车辅助。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啊、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那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1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威， 还有我们敬爱的牛老师，欢迎牛老师。 谢谢各位好，我是刘金生。 嗯、哎，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发来了各种各样问候的信息 啊， 在此都代表牛老师对大家的想念表示感谢啊。 对。 因为牛老师最近这两周确实也忙他自己的事儿，确实是很忙， 都是忙别人的事儿。 谢谢， 是都是衬托别人的， 就是这朋友之托，哎，没办法， 是是是，是 薄的人， 是是是，没关系，这那牛老师只要有时间，肯定会常来。 是，以后别迟到了啊。 嗯， 哎呀，好好好。 一醉酒晨昏，我们就不念你信息了，别闹啊，别闹啊，好好的。 就是不好找，告诉您啊。 来来来，刚才我们就是放广告的时候私下还聊一位朋友的问题 啊。 来来，我看那位朋友的问题哪儿去了，就是关于哎这儿呢，曹振洲，这是我们一老听众、 嗯、 哎，那当然人家不是开玩笑，很认真、啊、说牛老师您给讲讲臭豆腐如何更好的利用或再加工呢，比如说抹饼子呀，抹炸馒头片，哇吃的可过瘾了，还有其他方式吗？ 这位朋友您好啊，谢谢您信任咱们。先说这个吧，你比如说天热了，有、 嗯啊、 好多夜摊儿都卖炸那个臭豆腐 啊，对， 是不是？ 对， 其实您在家里边礼拜六礼拜天也不妨做的这个炸臭豆腐 啊，太味儿了吧？ 哎，自己家你要喜欢那个味儿。跟外面那个另一个味儿，就用臭豆腐就行了。 就我跟您说个旁的啊，就是有一次我出差， 嗯、 那个那、哎、十多年前了，出差去湖南， 嗯， 然后就买回来那臭干子，买回来，当然人那都是封存好了的，嗯、我拿回来了给我爸，我爸说：“哎呦，好东西，来来来，咱们中午可以喝点酒，我给你把这炸了。”哎，我说：“好啊好，我说这东西当然炸着吃了。”哇，我跟你说吧。炸完了以后，我们那楼上楼下臭的哟，真的、 哎， 别人都开门，什么味儿啊？这到底是？哎呦，真的！ 您猜怎么着？ 哎， 那个时候啊，确实是像您说这个，维子说这绝对没毛病，因为吃这个人少， 嗯、 现在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 嗯， 大街上就是卖这个的、 嗯，对， 所以大家对这个味儿已经习以为常 是接受了、 嗯，已经见怪不怪了。 是。 咱们在家里边其实您不一定非得炸，您煎也行，就把咱买回来的白豆腐切成小片或者小块，把臭臭豆连汤一起和成泥儿，拌匀了一腌，腌它三大龙头，把豆腐剪出来，蘸上点干淀粉，您锅里一炸，来点油一炸，或者来点，现在家里边都不粘锅呀，您来点油，把豆腐片下锅里一煎，有咸味儿，有臭味儿，臭豆腐咸的。 对对对 对, 对， 我还以为您直接外边买那个现成的臭豆腐回来， 嗯， 哦，您自己在家做呀？ 啊，自己就做了， 可以可以， 干净。 对， 卫生，你知道这是怎么来的？我就是王志和臭豆腐腌的。 哎呦， 没毛病。还有刚才那朋友叫曹什么来着？ 曹振洲 啊，曹振洲先生问这个说：“臭豆腐还能怎么吃啊？”我这不是跟您说了吗？还能怎么吃啊？你比如我就爱吃臭豆腐面，因为你自己在家里吃不爱是街坊的事儿， 嗯， 又不是过去的杂院什么的，对吧？ 是 臭豆腐， 您看呛着了吧？ 不是，因为牛老师就好这口。刚才小胖还说呢，臭豆腐面我只能吃这么一小口。牛老师说、 就是、 啊。像我这胃口，我能吃这么大一碗？ 那可不是，臭豆面，你把臭豆连那臭豆摊儿，再臭豆腐那清风，一起碾成泥儿，弄点香油拌了也行，咱泼个热花椒油也行。 哎呦，好， 准备点码子，面条煮熟了，稍微的像热天那过过凉的，温水一过就成了，它捞出粒了，您浇上这个味儿，搁上醋。您再来两瓣蒜，配点什么呀？豆芽菜、黄瓜丝啊，等等的码子、小萝卜，现在都有啊。 嗯， 小萝卜有吧？毛豆也上来了吧？ 嗯， 豌豆还有吧？ 对对对， 这都可以当码啊。那臭豆腐面，不比咱们刚才说的芝麻酱面差，那另个味儿。北京人，明天我要去做节目，让我做炸酱面。 嗯， 什么天来吃炸酱面呀、 啊？对。嗯， 这天得吃别的了，刚才咱们说啊，应该这越往后就越热了， 嗯， 过一阵就夏至了，该多吃面，北京人都爱吃面的居多。 对， 对， 为什么夏天什么利口，夏天的叫北京叫什么顺的， 嗯， 是不是？ 是， 哎，你那个麻酱，咱们麻酱行吗？这臭豆怎么样？一样行。我不知道我这么说这朋友喜欢不？ 特别好，这周末我也试试 臭豆腐面的。 嗯， 你试试，建议你先从小碗做起，真的。臭豆腐抹馒头什么的没毛病啊。 嗯， 但是吃 臭豆腐窝头片 啊，窝头 炸窝头片 也没 煎窝头片 啊。 嗯，还有刚才说的臭豆腐炒窝头， 哎，对对对，对对对， 是自己腌好了。我刚才说那个臭豆腐，再配上点窝头。也炸了一块来一炒、哦、 这个还行，这个还行。 配这个青呢，就来点韭菜或者青蒜都行。 嗯， 你愿意毛豆，提前煮好了的毛豆或者青豆都行，当配头。 哦， 炸好煎好或者炸好的臭豆，把窝头切成丁，也一炸一拉油，那再一炒。 嗯，反正大家谨慎尝试啊。这个听着挺好吃。就这个您如果特爱吃，您出去比如说去火锅店什么的啊，上来就点那个，先把臭豆腐给我来一份，一份不够来两份，对吧？然后我弄那个窝头吃，你要特爱吃这个，回去尝试这个臭豆腐面去。 哎，我不瞎说啊，我去老鲍三吃饭，吃涮肉去 啊， 这炸窝头我是必吃的。 您跟我一样，我也是 必吃的， 我也是 啊。现在还添毛病了，去了给我弄碗臭豆腐面吧。 哎呦， 哎，但是这臭豆腐面，人老鲍三有这道菜吗？ 他没有，咱去了给提特殊要求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提特殊要求，为什么呀？这好吃啊！ 对对对 啊， 好啊。这个接下来是不是咱们该说臭鳜鱼了？ 不是，离远点。 今天咱们说芝麻酱啊，咱们回到芝麻酱上，好不好？ 因为刚才有朋友问， 对，有 朋友 问 这事， 是， 这个以诚待人，人家问了啊，就关于芝麻酱的， 啊、 人家说问一下牛老师，我用水卸芝麻酱啊，为什么卸完之后，这个油和酱有分离的现象？ 嗯， 说上边飘着油， 就跟鸡尾酒似的，分层了。 哎、哦。 这怎么回事呢？ 关键这个，您麻酱，您这个芝麻酱刚买回来，您那个水加的比例不合适，或者一次性把水就加多了，然后卸着卸着，它就有的那麻酱去跟有点成露丝似的， 嗯， 它容易把水渗出来。建议您呢，把提前要打算卸芝麻麻酱，我们吃面条是吧、 嗯？ 或者拌菜吃，啊，水卸的麻酱怎么样？您把凉开水提前准备好了。 麻将城碗里边提前搁上盐，然后那水啊循序渐进的往里下，不能一次性加足了。 嗯， 然后慢慢的些，那个搅拌的速度也是，这应该由慢到快，逐渐的哎加速，不能一下哗一搅， 对， 不行，慢慢的水都出去了，慢慢些就行了。 对。 就是没有别的技巧，就是一个耐心玩。 这都不用牛老师回答，我这童子功，从小就干这个， 职业货匠的 是。水千万不能加多了，加多了可费劲了。 加一点和和， 哎，和得快了，几分钟就出来了，而且和得还倍儿好。和得慢了，您那是和半个小时都出不来。 这酱卸下去，都越来越白才地道呢。 哎，是，哎。既然您说到这蟹酱了， 嗯， 问您一个问题啊， 您说， 咱老说的什么二八酱啊、四六酱啊、五 酱啊， 这都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其实就是麻酱里边掺上了花生酱。 哦， 二八酱，北京人过去卖的麻酱基本都是二八酱，也不是全是芝麻酱， 就是掺了点 两成的麻 酱。哦， 剩下都是花生酱。 哦， 我说小胖那么爱吃呢，其实里头也有花生的影子， 那确实挺好的， 香 啊。 为什么说有这烧的麻酱冬什么有这些热菜，有的那菜里用麻酱来缝缝啊勾芡啊、为什么它越烧越白，是白的，越煮越香。 哦， 那跟盐那是绝配，碰上不要别的，碰上盐就齐活了、 哦、 煮煮就倍儿香。你看有那家人用烧烧的菜汤那么白啊，麻酱里窝有油它乳化了， 哦， 那就又香又白。 哦，哎， 你看你吃那炸豆腐 啊， 哎，搁点稀水，现在麻酱非常稀，一和了，汤是不是就浓了？ 对， 那汤是不是就发白啊？ 嗯， 然后你喝是不是特别的香啊？ 嗯， 要没有盐味儿，它就不香了。有了咸味儿，你来点麻酱啊，那酱豆腐汤啊，韭菜花啊， 嗯， 这另个味儿了。 对。 是吧？您早上来碗杂碎， 嗯， 哎，这左手一搁，您来个绿豆丸子、豆面丸子，您来个炸豆腐，告诉您绝对好吃，这是老北京， 嗯， 真正的北京风味儿， 嗯，小胖，我建议拿芝麻酱来点热菜呗， 想一块儿去， 好吧， 真的。刚刚就是因为一般啊，咱们在家用芝麻酱， 嗯， 要不就是直接抹着吃， 嗯， 要不就是卸开了拌面条吃， 嗯， 要不就是调凉菜吃， 嗯， 做热菜的还真是，我可能大家伙有啊，我是真没吃过热菜用芝麻酱做，没尝过。 你比如说这季节，现在那我昨也还别说，我昨天出门上哪儿来的？我看人家运的那个大枕头瓜，就从南来的过来的， 啊、 那么大的绿皮的， 嗯， 冬瓜， 嗯， 那可大了 啊，就来了，这冬瓜就上市了。就那个，您把老皮一去了那瓤，改成方片的骨，我们叫骨牌片，修整好了，这怎么样？不赖吧？芝麻酱拿香油卸了， 也得卸了。 对啊， 嗯。 那冬瓜讲究一炸， 还炸呢， 捞一道油，它有点焦边，它能好看，它在鼓里，你拿水搓完下锅都烂乎了，它成烂粥了。捞完一道油，哎，葱姜油炝锅，把冬瓜往里一放，一加清水，这一烧，烧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拿油卸好的麻酱就卸进去了，蟹筋我一烧一度，哎，自然收浓，那叫麻酱冬瓜。烧的过程当中，得加一点糖，得加点盐，得加点醋，尤其是出锅的时候得配点醋，再来点胡椒。那这个味道就非常地道，就是你刚才说的热菜 哦， 麻酱冬瓜。 这个还真没有，冬瓜一般咱们都跟虾米皮一块儿做， 对 对不对？ 对， 您虾米皮也行，那您虾羊肉丸子夏天。 嗯， 汆丸子猪肉一样，冬瓜汆丸子它也好吃。咱家里边有的人家不会汆丸子，不愿意挤那丸子的，那您非得和了半天馅往里边挤，人不会挤怎么办呀？ 嗯， 我告诉您，把肉馅一和了，冬瓜快熬熟，拿筷子往里边窝点球就行了。 嗯， 它也是冬瓜汆丸子。 对对对， 对吧？搁点醋，你得来点韭菜末。 嗯， 那在家庭吃法就非常好吃。 哦， 下饭呀。 对， 是。是， 我小时候这来两碗米饭呗，您烙饼也行啊， 至少的 不一定非得吃米饭啊。 对， 现在市场上卖烙饼的，您买半张烙饼、啊、回去 来个冬瓜汆丸子， 对， 不挺好吗？搁点胡椒粉，愿吃肉出点汗，嘿， 哎呦， 愿意稍微亮亮，没凉点也行。您搁不搁韭菜，搁香菜末一样啊， 哎、 香菜段都行啊。 哎，必须要打一个隔断了、啊、 为啥？ 这个我 广告到点了， 就是现在说话已经有点出水水音了，是吧？水音，你知道吗？不是水灵，水音出来。 是， 咱先进两条广告啊，验一验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啊。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那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回来咱们接着说芝麻酱啊。这个有朋友问了，这是赵说，牛老师您好，请教一下涮锅子的那麻酱小料怎么卸呀、啊？一般都放什么调料啊？比例大概是多少啊？ 这朋友您好，是这样啊，这个这儿咱不能说绝对的比例，这都是试之不来。尤其你在家里边，过去因为你过去，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或者我们学这行的时候吃涮羊肉，人家不是给您卸好了麻酱，人家上一托盘，韭菜花， 自己 芝麻酱。酱豆腐、葱花、 哦、 哎，卤虾油、等等这些东西，给您端过来，您自己自娱自乐， 想放什么放什么。 哎，您啊好吃那口，您搁搁点儿，自娱自乐。现在不补的了，现在一说一吃，给您把碗的端上来了，全给您调好了的，还写着福禄寿喜财之类的，对吧？用酱豆腐汁写的福禄寿喜财，哎，您要吃辣椒，没关系，给您来现炸，嘿，讲究了。但是卸这个他得有说道，卸这个呢，我知道的咱这也不蒙人，有多人都说说清水卸，但是清水卸出来不灵， 没卸， 得用什么呀？十天熬好了的 料 水，五香味的山楂水。 山楂水啊？ 你以为呢？ 五香味的呀？ 当然了， 天哪， 这料水吗？ 对啊， 那熬好了，拿这个水晾凉了以后，您再卸这麻酱。因为这里边不单是一样，它有甜味的，比如搁白糖的冰片糖啊、酸梅子呀、山楂片呀。那得熬完这水，您再卸完这麻酱， 对， 它才能有那个味儿。人家韭菜花都从外边自己找地儿腌好的，不是市场里买那就成了。包括这糖蒜都是人家那个店家自己做好的。你看我说这蟹麻酱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 您要在家里卸，这朋友的明白，您就是想在家里吃，那您就准备好呢。现在说味精一般不爱说，您吃点蚝油它就鲜了，是吧？醋得有，麻酱您就水卸，当然是起码是凉开水。因为吃涮羊肉吃是佐料，建议您那盐的就算了，因为有韭菜花有酱豆腐汁呢，再有点卤虾油，说不用卤虾油，那么使蚝油就全有了。哎，拿这个稀释好了，这就齐了。哎，没有什么绝对比例，因为咱在自己家里不能卸太稀。那稠一点才能抓得住那肉呢。您那水了呱唧的下锅，那肉在那儿汤过了，那马上就没意思了。所以呢，您卸的稠一些，然后呢涮着涮着，慢慢它因为羊肉里带水啊。慢慢碗里就稀释了，就是吧。但是要我要吃一顿涮肉， 怎么也得来两碗佐料。 嗯，他三碗。 涮羊肉吃的是佐料。 啊。 那没味儿的吃人的好，那一小碗吃二斤肉那不成。 昨天我刚在节目里边说啊，说吃涮羊肉光吃佐料的不是吃主啊。一看，哎，这佐料下的慢，您看那肉先放在盘子上，拿一点这料往身上这么一抹，您吃吃那肉香味，那叫会吃。 哦 哦。您要早说我就不改了，我告诉您，咱俩是一吃路的，真的。我也是原来特费酱，现在不费了。 为啥？ 一碗够了，就因为就是那么吃吗？ 哦，一般的时候这样，他有时候怕什么呀，往里边搁韭菜花，为什么说搁韭菜花不咸？ 哦， 哎，其实这不是人家卖的这佐料的酱，您麻酱涮肉吃的就是那点佐料，您没佐料了就往里边添咸的了，那吃的不如干脆咱改了吧，酱少盐就得了。 那个咱俩哪天咱俩吃 大火的 行吗？ 行，管够。 哎，对对对， 佐料我管够。 我估计您说不着我，您看着我肯定喜欢。 是， 咱俩绝对是， 你们俩各吃各的。 我不跟您抢肉，我主动给您涮啊。我原来去有一单子， 嗯， 就是说那个就是涮锅那个麻酱料， 嗯， 怎么做的？两页纸啊，两页纸，第一页啪。大半篇儿，我说哟，这么多料啊！后边看见上边一行小字，料水的制作。接下来第二步，我说天哪，这只是料一个料水里边，哇，好多好多的东西，那只是蟹麻酱的料水， 嗯， 就用了那么多东西。当时我就惊了，我说怪不得人家外边的那个麻酱好吃呢，这家里边做不出来啊。 跟你说你就知道了， 嗯。 人就是怕你学， 对， 这叫故弄玄虚。 哦， 哪有那么复杂呀？ 也没那么， 哪有那么越复杂的反而，你不信？里面这摆单子，你跟他请他出去玩两天，哎，单子装兜里甭理他。 嗯， 突然间让他给你讲讲，你放心，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得先找着单子，拿着单子给你念。 别找他了。就咱俩吧，我揣着单子，咱们吃着边吃，您边跟我说着， 不用那么复杂，就这么简单。 哦，行，好啊，今天咱们说的是芝麻酱， 芝麻酱， 芝麻酱， 哎， 这个 涮羊肉了， 涮羊肉了啊 啊， 这个的大致呢说了一下家庭的怎么做， 哎，这一样啊，就刚才说的涮羊肉了，昨天您会了 啊， 这天您非得吃涮羊肉去吗？ 嗯。 您不会买点肉，您回家一焯，拌那水爆羊肉。 哎， 哎，这爆完了以后呢，那冬瓜片， 嗯， 再来点粉丝，搁里边一咕嘟，是不是有汤了？ 对呀，啊。 您再把这涮肉的佐料往那一和了，再一吃怎么样？ 或者直接拿萝卜、黄瓜蘸着吃也行啊。 萝卜、黄瓜蘸着吃，那也行。 先进广告吧，咱们。 好。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那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选拔卓越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活动报名截止至6月10日。

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18:33，时间过得非常快，马上来到了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刘金生。 哎，这牛老师不请自出啊。 嗯， 我们要再次欢迎牛老师的 到来。谢谢您。 这个每次您来的时候啊，这个节目呀做的声调是越来越低。一开始看见您特高兴 啊， 到后来呢也不是说不高兴了 啊， 是被您说的已经饿得都不行了。 不是，我自己也是说着说着都是你干都是水声了。 哦，是，但是我一想到下周咱们要说丸子，我的精神头又来了。 嗨 这周呢，今天咱们说的是麻将。 麻将。 这个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好多，什么茄子呀，啊拌的呀，凉拌菜呀，热菜呀，拌面呀，火锅呀，等等等等，咱基本上把麻将的几个我觉得大用的基本上都说完了，是不是？ 其实夏天北京人还真是，你比如说，天热，过去为什么他物质短缺的时候，哎呦，咱甭说别的，一家一个人。3月才有，一人才1两麻将， 是到副食店打去吗？ 是不是？那时候有时候我们，比如夏天说吃什么，拌个芥末粉丝儿吧，粉丝儿里边，哎，饶上点麻酱，都卸的稀的溜了，那都觉得另个味儿，特别香，而且完了事儿以后，那汤都抢着给喝了，特别的好吃。 这咱俩真是能吃到一块儿去，牛老师 是吧？ 我也是从小啊。我们家那凉拌菜啊，汤基本上全是我最后喝，我就觉得特好喝。 说明如果加了麻酱呢，哎，里边再有点芥末，通气儿的这个， 是 它确实好喝。 是， 它不是说，哎，它好喝才有人抢着喝。 那当然， 不好喝还有那个用糖拌的西红柿。 对。 那糖给杀了，西红柿汤出来，西红柿片都吃完了，您看最后 那多好喝呀！ 对， 那不是一般的。 是， 越说您看怎么着？ 就越饿吧， 越饿，而且这个好像这个口水都特别的， 应该在这个时候再放一条广告， 又放了，哎，没那么多广告可以放。 那我想问牛老师，就这个这芝麻酱的这种吃法是北京特有的吗？还是说不？其实其他地方都有， 其他地方有，但是像北京人把这北京人北京的吃法，你要到人其他地方，人家不一定喜欢吃我们北京的麻酱面，那觉得也挺糊嘴的。人家爱吃别的，哎，人家宁可吃人家汤面，北京人就不去了。北京人，大家都知道公认的炸酱面、打卤面、麻酱面，哎，然后就各种各样的村面，有好多人不知道，其实我们北京这个季节除了吃麻酱面以外，更多的是吃村面，很少有人这个季节我还非得硬着头皮我得吃炸酱面，哎呀，那讲吃村面了，卤面也停了， 对， 为什么呀？太热，那东西这卤面不能过水，非得锅条，您一过了水了，水了呱唧了， 是。就没法吃了， 还没您还没拌呢就要卸了， 对， 您就是喝改热汤面了就，所以这个季节更多的吃，为什么呀？利口的，除了麻酱面以外，更多的人都是村面。 您哎，既然您说到这儿了，您教我们做一村面行吗？因为我在家里没做过村面，都是在外边吃，特好吃。自己在家里， 你在外边都吃什么村面？ 羊肉串啊， 羊肉串两种，一种是包肉的，就是我们说的羊肉串面；还有一种是热汤的，叫羊肉味串。 我一般肯定要带肉的，不带肉的这家谁去呀、啊？真是 不是哪个都带肉，一种是热汤面。你比如过去北京那日子可能穷，不是我们一家穷，家家都差不多，谁也别笑话谁，除非特别有钱的家。 没人都夜不闭户，去了也没东西， 都差不多是吧？ 知道为什么呀？孩子闹点毛病，天一凉闹点毛病，是吧？有个头疼脑热的，包括天气再也寒冷，多数家庭因为北京吃羊肉的居多，所以到天一凉 哎，吃个什么羊肉味村热汤面。 哦， 那个就不是包这肉了，不是炒这羊肉，拿加上酱油勾了咸以后，一会儿浇面吃，那不是，那是味村热汤呢。 嗯， 是什么呀？先炝锅，炝完锅以后，哎，加上汤开了以后，面条在锅里边煮熟了。现在叫所谓叫什么叫炝锅面？ 嗯， 啊，现在所谓的叫炝锅面啊，其实我们北京叫羊味村。这面都煮熟了，这汤也黏糊了，这时候把这个羊肉提前喂好了的羊肉切成薄片，加上点葱姜，哎，来点酱油，北京人爱吃带颜色的，哎，来点盐，是吧，来点香油，给这肉喂好了，这面都熟了，把这肉片才撒在锅里喝上呢。 哦哟， 那热就跟汆丸子似的，汆肉片上。 明白了。 汆完了以后，嘿，该出锅了，有条件有清酒的时候，来点清酒碎。那屋子里，现在我一说， 哎呦，哎，听您说就 不错吧？ 啊、是不错，不错。 但是真 没有这 个锅， 没有清酒， 真没吃过。 韭菜也成，再没有香菜末也地道着呢、嗯，还得准备点黑胡椒。 哦， 黑白胡椒面也行，但是黑胡椒因为那辣味足。 哦， 过去那个我们小时候小铺里卖啊，几分钱一袋纸袋的。后来变成塑料袋，纸袋几分钱一袋，有黑胡椒，有白胡椒。你比如我们家吧，要吃这个黑胡椒面， 哎呦， 跟辣味更足一些，你知道吧？还有你刚才说的羊肉串面，那其实是包羊肉的变形，就是什么带汤，色儿带重点，味儿带咸点， 嗯， 肉可以喝酒，汤和那可以 对 拌面， 对对对，是， 其实就是一包羊肉， 是， 知道吧？ 嗯， 因为汤多一点，就变成串儿。因为不上浆，包羊肉没有上浆了，爆羊肉爆三样就上浆，这包羊肉就不上浆。 嗯， 哎，是这么说。其他的村呢，就这个季节，你比如茄子上市了，我们该茄子村了。你老说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村一说西红柿打卤，北京人有几个吃西红柿打卤的呀？那西红柿打卤，您搁酱油少了没有意思。酱油多成黑的不好看，所以拌的卤都是颜色又特别浅，而且勾的稀。它顶多搁点其他的，一般就不搁肉，西红柿鸡蛋的卤太少了。北京人更多爱吃串儿，反正我偶尔的，一年没准吃不了一回西红柿打卤面。 嗯， 更多的都是吃西红柿串儿，因为西红柿便宜。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的西红柿便宜到什么程度？到伏天拿这个编的那簸箕，五毛钱一簸箕。 哦， 五毛钱一簸箕什么概念？ 您小时候五毛钱一簸箕，那也不便宜呢。 不，但是是一簸箕， 那个就是十来斤，知道吗？ 对呀、啊， 哦， 那得十来斤，有的再便宜点儿，有点那烂的了，五毛钱买半筐，知道吗？ 哦， 那回去洗完了，那小孩拿那真是玩命的吃，那西红柿有的是啊。 把那个可以当水果吃。 那比现在这个好吃多了、 嗯、 那真 是 甜，又沙又甜， 那是。 而且我小时候吃那西红柿，我跟你说，我现在一想起来，我想黄颜色的柿子， 嗯， 粉柿子，红柿子， 就是它有西红柿味儿， 哦、 嗯， 不是咱们现在那个小黄柿子这么点那个，那跟咱西红柿正常的一样，大的黄柿子又甜又沙，还有粉柿子， 嗯、 还有红柿子不一样的，当然还有青柿子， 是， 那青柿子也是熟的。不是那愣青的愣， 对， 我们北京叫青的愣生的那个，还卖那青柿子，饭馆里还卖呢，小饭馆里还卖呢，真不一样。 嗯，你看八爪鱼就说了，哎呀，你们刚才一说这个糖拌西红柿的汤，就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糖醋心里美萝卜丝儿的汤，说小孩们啊都等着大人们吃完了这个萝卜丝儿。哎呀，蒸着喝，盘子里最后剩下来那点籽里头带一点红色的汤汁儿。 嗯， 说的没错， 嗯、 这个心里美，切成丝儿，拿糖一腌， 嗯， 一会儿就出了汤了。哎，搁点醋，这就简单的。还有什么？我们冬天吃什么呀？腌白菜心儿。 嗯， 腌白菜心儿， 切丝儿的。 因为这个刚才说头一个说那麻酱里什么乾隆白菜啊、 嗯、 那是这些年，那时候我小时候反正饭馆没有， 我小时候反正饭馆没有，但是我没吃过饭馆，穷啊，哪吃得起啊。 嗯， 是不是啊？ 嗯， 而且三伏天还麻酱白菜，哪找白菜有问题。 嗯， 那时候白菜可不算稀罕玩意儿，过了年谁还吃啊？全出柴了，出台了。 嗯， 哪有像现在啊，反季节，这季节你想吃白菜现种出来，那时候哪有啊，梦是不是？ 是， 所以那时候那冬天吃什么，拌白菜心儿，芥末墩儿，芥末白菜， 嗯， 哎，温本白菜，这些菜。 嗯， 我麻酱白菜在我印象当中真的不是很深刻。 嗯， 是是是， 我会拌不会我也会拌，拌得能吃。 嗯， 哎，所以现在甭管是光绪白菜还是乾隆白菜， 嗯， 那我也会拌。 来来，咱们先帮助一位朋友啊。 谁呀、 啊？这个事儿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什么事儿、啊？ 而且特别是忘了、 啊， 那就更重要了。 生日忘了？ 嗯、啊，对吗？不止，这咱们就叫小浩吧，这位朋友啊。但是我从头像来看，因为应该是个女同志啊。但是他说的这话怎么是替他们家女同志在说话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今儿娄子大了，忘记了是结婚纪念日，其实媳妇儿也忘了。但是他忘了我觉得是可以的，我忘了那就是不可以的，这可怎么办呢？来，从你的经验角度，你觉得？ 我没忘过呀。 不是， 我怎么支招呢？ 不是，你这么一个会过的人，你给他想个辙。 是这样啊，既然忘了 啊，就彻底忘了。 别别别别呀，这不是还没过去 啊？对对对， 对不对？一直保持忘了的状态。 嗯， 赶紧瞅一机会啊，敲木劲儿就说，哎呦，今儿不行啊，今儿哥们儿约着有局啊，晚上我们出去撸串去。 嚯， 哎，这个明天早上有球， 嗯 啊，后天晚上还有球。 嚯， 我这两天可能晚上都得出去一趟啊、 嗯、 赶紧先出去，出去之后买礼物。 嗯， 买什么礼物不要紧， 嗯， 就是你想啊，就跟那东西似的，你冰了它一天，突然拿个小火柴点一下，他都觉得哎呦好温暖。卖火柴的小姑娘不就是这么来的吗？对不对？ 小胖真聪明。哎呀，那要买一朵玫瑰，这就是情人节， 没问题， 是不是？要买条围裙回来呢，这就是劳动节了。 买围裙呢，您就完了。一定买点好的， 嗯 啊，吃的也行，用的也行。最好的是什么呢？您现在赶紧回想一下，近三个月里边，老婆有没有跟你说过，哎呦，我特喜欢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现在还没买的，赶紧去买回来，啊， 来得及吗？ 绝对来得及啊。 好吧， 啊，赶紧抓紧的。 那如果要是老婆的愿望就是，哎呀，马上要世界杯了，如果要是这段期间你不出去看球，跟人喝啤酒，该多好呢？ 哎呀，那这样，多花点钱。 火 在那什么什么网上啊？嗯、现在啊，我记得是3万多吧。 火 一个人就是世界杯的半决赛的门票， 火 加上俄罗斯游 啊啊啊啊， 带着他一块儿。 哎，这个可以，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天哪， 绝对让他终生难忘。 哎呀，完美， 是不是？ 嗯嗯， 绝对棒。啊，就照我说的做，别怕花钱啊！ 你说这是年轻的夫妻， 是是， 是不是？ 是，嗯， 我估计年龄大的人也想不起这事儿来，是不是？我估计就是年轻的突然想起来，哎呦，结婚纪念日忘了， 是的， 你说是不是？ 是， 哎，这个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逛街玩耍和牵你的手， 可是你不能原谅我犯下一切的错，我知道你也想要普通平凡的爱情，但是无奈我又追求梦想坚定的心。 Oh honey sorry，别走，这不是情歌，只是我想对你说的。如果你听懂了，你会过来帮我的。 在你送礼物的时候，这首歌是一个非常好的衬底音乐。 是的， 如果想知道歌名的话，私信聊告诉你啊，全世界最温暖的情歌。 当然了，在周末的这么一个夜晚，其实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温暖，充满阳光。然后当你一想到要回家的时候，哎呀，心里就觉得好舒服的地方，多美！ 真的，就像牛老师说的，哎，那都是年轻人。其实我觉得是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强化自己的感情。就是可能像，比如像牛老师了。可能更多的是陪伴。我们只要坐在一块儿啊，一块儿吃点您刚才说的什么温饱也好啊，或者我就特别简单的，我就来炒一盘花生米，喝二两小酒，老伴儿陪着我一块儿品品，是吧？说说孩子，说说孙子，这就是一种幸福。 最快乐的事儿。 对，年轻人也一样， 不一定吃什么山珍海味， 对， 只要两人在一起，哎，开开心心，有的聊，喜欢俩人。吃点俩人都爱吃的东西， 对， 这就是回忆， 对， 就特别好。 对，但是您呢，是到了这个年纪，您是吃过见过的多了，你得给年轻人这个实践的机会，对不对？牛排没吃过，赶紧吃去啊！这个没尝过，赶紧尝去。什么电火，没事瞅瞅去。这就是年轻人的心态不一样， 没错。 那你建议人家买的这些，看过几天人家怎么回复吧，啊。 对对，你要严格按照我说的办啊，你们俩的生活的幸福指数绝对再往上走那么一两个台阶。 对，明天一高兴，照着牛老师的那种方法来个臭豆腐面。 我觉得还是糖拌西红柿相对安全一些，真的。 这两个都可取， 哎， 你知道吧？都可取。其实你看，有些时候不一定复杂，是吧？ 是 吃的新鲜， 对对啊。这个也有好多朋友在支招啊，有人说把购物车清空了就齐活了啊，这个也可以啊。当然还有更多的朋友在说问您啊，之前您说的一些，比如说牛老师刚刚提到的温布是什么呀？ 温布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山楂，不是，绝对不是山里红啊，是山楂。因为比山里红更小，这叫山楂，这温布。 哦，对。还有莉莉问了，牛老师您好，汆面跟卤面有啥区别？ 这个区别很大呀。 可以这么讲啊，用最简单的说吧，汆不勾芡 啊， 卤勾芡。卤呢需要有什么？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北京人吃炸冷面，首先要现煮的白肉，这是必须的。然后搁点干的，就是我们的干菜之类的，黄花木耳、口蘑，这些必不可少的。当然还有那更简单一点，像靠近天津里边还搁海带丝呢啊。他们那还搁豆腐干呢。 嚯， 知道吧？跟北京的有点区别，北京的更多的是这样，这是卤面。汆呢，第一是不勾芡，切的比较碎小，哎，一般呢就是加点肉丁或者加点臊子去煸炒，里边茄子汆，哎，那有点五花肉的小丁，哎，要茄子呢有切丝的，有切小丁的，绝对不像现在市场上卖的那个还带勾芡的，还大方丁。那跟北京那个有点远了，就得北京人吃的小丁，油水得大一点，没有芡儿，拌的面它得抓在面条上才香呢，还不能咸，色儿还不能忒重。哎，这个村里边讲的其实比卤还复杂。 今天咱们说的是芝麻酱啊， 嗯， 咱们刚才说了好多了， 嗯， 我觉得有一个咱还没说呢， 您说， 咱把那个面啊不算到主食里边啊， 嗯嗯， 芝麻酱面什么的，嗯，那不算主食啊，咱们说说用它做的主食，比如说中问的您啊，牛老师您好，请问在家里边做糖火烧怎么能够让它暄乎点呢？ 哎呦，这个问题您一下就打我软肋上了，因为咱没学过面点，您知道您知道吧，这个我明儿给您我明儿学一学，完了以后有机会我要再上这儿来，我呢就跟您分享我学习的体会，是不是？ 哎，但是今天咱菜单上有那个什么呀， 有他们 像糖饼， 我这人这样，我不会的，我就是说不会，因为什么，就是我知道这个，比如会烙个麻辣糖饼，会弄个烧饼，我也多少知道点， 嗯， 也能给嘀咕熟了，但是咱不专业， 嗯， 咱不能在这胡说， 嗯， 你说弄个麻酱火烧，这我还嘀咕不熟，是不是？好歹给嘀咕熟了， 对， 能吃还。 但如果再往深层次说， 哎，咱不能说，你知道吧？ 对对对， 因为你说有好多人是专业人士，人也听这个，说您这胡说八道呢， 啊， 是不是？咱不干这个， 这我得， 啊，这个朋友实在抱歉啊，实在抱歉。 哎，这个我得向您学习，我 小胖不怕这个，他真敢抡啊， 不是。你是他不，你不是专业干我们这个， 哦哦哦哦， 是吧？所以叫无知无畏，我们这不是。 总结的特别对。小磊，来，还有陈年老将问了，说总觉得吧，超市里买那种瓶子里的芝麻酱，没有菜市场打的那种香，而且超市买的那一坨吧，不好调开了，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您买这麻酱，如果这麻酱没走油的时候，它是稀的。软的，走了油以后油度在腹头呢，然后底呢就干硬，那怎么办？ 沉底了。 哎，您呢把这盖打开以后，拿筷子慢慢先把这麻酱腹头的油跟这麻酱混为一体， 嗯， 就好和了了。他首先就拿油给这酱稀释了， 哦， 没有问题的。 嗯，好。赵旭也问了，这是问了一旁的啊，问一下牛老师，在北京哪能买到正宗的金华火腿呢？ 哪能买到正宗的金华火腿？那您只能说，怎么说？您上南味的食品店，或者是上大型的我们这个食材的批发市场 啊， 你比如说京深呀， 嗯， 什么这个绿月个庄啊等等的大型的食材批发市场可以，或者上普五房的地方南味食品店，您再看有没有， 嗯， 啊，反正京深什么的肯定能买上， 对， 但是好不好？ 单说 谁也不敢保， 是 好啊。今天呢，我觉得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芝麻酱的， 嗯， 这个时间呢咱们也就到这儿吧，因为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好吗？ 好， 啊，牛老师，咱们下周咱聊丸子是吗？ 行， 哎，就聊丸子了啊， 就完就行，就这么着， 你不先点俩丸子？ 羊肉丸子 行， 为什么点这个？ 嗯， 我很少吃的就是羊肉丸子， 哦， 没问题。 但是前两天我在那个就是杨大爷大妈他们那个小店里边吃他们那个羊肉丸子， 啊， 嗯，哎呦我觉得好吃， 对， 好像吃到了我小时候的某一次，虽然不是羊肉的，但是吃到的那种有点记忆的感觉了。 他不单那丸子好吃，那天我吃了那东西怎么好，那是拌那羊肠， 哦， 哎， 有点辣的那个， 哎，九连不叫九连那个， 嗯 啊，地道， 嗯，对对对对对，那个我先点一个这个 啊， 另外呢我再点一个炸的那个素丸子。 其实那天我也是聊了，来个羊肉串面 啊， 过日子让他们再添个什么双肉拌面 啊， 多地道啊， 哦， 真不错， 是吧？ 啊， 这不像你风格呀。 我怎么没啊？你说素丸子是吧？ 不对呀，你怎么也得来个狮子头什么的。 狮子头，狮子头我会做。 他又开始抡，他又开始抡。 没事，这都很正常。 哎， 这丸子炸个儿大点不是狮子头吗？ 不是狮子头，我真的会做，真的，我在家做过狮子头， 那厉害了，厉害了， 就是跟外边做的吧，还是有区别的，不过也挺好吃，而且我还真的是用那个马蹄， 哦， 剁碎了， 那还不错，那还 不 错，不 错，隔水蒸出来的， 哇，哦， 对， 那厉害了，厉害了， 很好吃的， 嗯， 而且我自己汆丸子，我很小的时候就会自己捏丸子， 哇， 哦，哎， 这个我非常相信小明， 嗯， 为什么呀， 嗯？ 因为他做这节目，他非常用心，经常走南闯北找名店吃，向名师还偷艺， 对， 知道吧？ 主要是跟您投一来， 不是真的，说是他真是比较什么。 咱就说到这儿吧，谢谢牛老师， 不客气。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再次感谢牛老师， 谢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